家的环境要靠的。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影视剧花园， 朋友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请大家欣赏电影《大决战》的第一部分——辽沈战役的下集。 精神战，这是精神战。告诉程子华，不要被敌人吓破了胆，立即组织反击，把阵地夺回来。 是。 林总，廖耀湘西进兵团已经占领张武、新里屯一线。 廖耀湘企图不小，切断了我们的补给线，想逼迫我们回头。 林总，现在距离总攻锦州的时间不到2个小时了，是不是推迟一下？ 林彪深呼一口气，从兜里掏出个小布袋放在桌子上，小布袋里装有黄豆，他习惯地吃着黄豆，又在思考着。 只是在不久以前，部队得的一门炮还是那样稀奇，现在已经可以击中上千门大炮，炮群排列的密集度超出了操点规定。要知道，上千门火炮在同一时刻向同一目标发出怒吼，这在中国战争史上还是第一次。 开炮！什么？你说清楚点，怎么搞的嘛？好了，知道，我知道了，就这儿。林总，我们的攻城部队在前进中受阻，被守城的敌军压制在护城河里。乱弹琴，要不惜一切代价，给我把突破口撕开。 哎，命令特纵坦克分队掩护城北集团攻击。 是。 我军战士在坦克的掩护之下冲进了土城，连长从一个土坡上翻滚下来，发现身边有一门大炮，他灵机一动， 指挥大炮，刘 人会打炮吗？谁会打炮？他说什么？ 我问谁会打炮？ 什么？ 连长问谁会打炮？ 连长，谁会打炮？ 连长， 报告连长，我会打炮， 我会打。 你会打炮？我是一线解放的，我当个炮兵，多了几个把炮推过去。是。快！哎！报告连长，距离我们太近了，炮弹兵会伤自己的人的， 顾不了那么多了，快！ 哎，趴下，快趴下，趴下，趴下，趴下， 少啰嗦。 守在锦州的范汉杰的指挥所里，气氛很紧张。 副总司令，城区被突破，我真不理解，从塔山到锦州不过30多公里吧，就是爬也爬过来了。侯静茹率2个军6个师硬是过不来，廖耀湘的西进兵团整整在张武待了1个星期徘徊不前， 是不是给魏总司令发个电报？ 那么直接向蒋总统发电。 面临战局的不利形势，蒋介石又一次来到沈阳，并且把在徐州的杜聿明调来东北。 您辛苦了，校长。来得好，来得好。 光田，你对东北的战局怎么看法的？ 这 啊，坐下讲啊，坐下讲。 校长，东北战况的变化，我不大了解。 这个很快就会熟悉。光田，你就留在东部好了。 徐州方面，我正在部署击破山东共军主力。 徐州方面你交代一下，国防部会有安排。 东北这边有魏总司令。 这不是由你也不是由魏军主考虑的事，从现在起你好好研究一下东北的局势。 这校长如何使用都是栽培我，我应该不计个人名位，服从命令。不过东北将领大多是我的同学，如果力不胜任会影响黄埔将领的。 好了，既然你深明大义不计个人名位，那么就以袁振武调东北，任卫立煌的副总司令，兼冀浙辽边区司令官。你的司令部设在葫芦岛。 校长，这样不大合适吧？ 你该不是惧怕林彪吧？林彪不过是黄埔四期生，你是一期的。 那些年月里， 飞鸟早已习惯了枪声炮声，习惯了硝烟弥漫的天空，他们却不曾见识过整个一座城市在颤栗着、摇撼着、倾斜着、旋转着。他们不能想象古城锦州竟这样痛快淋漓地在做一次火浴，以熊熊烈焰洗涤着自己。 东北传来了解放锦州的捷报，全国军民都喜笑颜开。毛泽东兴奋地写着电文，要嘉奖东野指挥部。 主席， 哦， 对不起，我是不请自来了。 好吧，好吧，我们谈谈啊。不然人家该说毛泽东此人是架子太大呀。 哦， 小三和他自幼是同乡同学，要见一面都很难哦。 你这是顺水人情哦。我知道你今天的心情特别好，就闯来了，不然呢还不得拒之门外啊。 是啊是啊，没有想到从10月14日11时发起总攻，31个小时就拿下了锦州。部队情绪高，战术好，林彪、罗荣桓他们指挥得当，要发一个嘉奖电去。 哎， 嗯，坐吧。 好。哎，主席啊，我们到外面去走走怎么样？ 可以，只怕你不好做记录喽。 哎，别人访问主席需要做记录，我是一个字也不消记，只想跟主席随便聊聊。 哎，一口一个巨席巨席，你小三呢就大可不必喽。 我要叫你润之，别人就该说了，小三写了几首歪诗就这么狂，指名道姓的叫你。 毛泽东的悲哀就在于此哦。我们随便转转。 嗯， 我们在岳麓书院的时候啊，你不晓得，每逢夜间来了雷雨，我就脱得一丝不挂，哎呦，迎着风雨向山峰上跑，文明起头脑，野蛮起集体。树林黑乎乎的，电光一闪，我看见我的身子是那么煞白煞白的。 我在什么外文书上看到，很多将军元帅们还有探险家，青少年时代都是苦苦地折磨自己，锻炼意志，随时准备去征服世界。 意识愈是朦胧，又越是那么强烈，石头扎破了脚不晓得疼，只管向前奔跑。岳麓山就在我脚下，大地就在我脚下，仿佛我就是整个世界。一边跑一边吆喝吼，狂汉呐、 啊！哎呀，你有这么多酸枣。哎呀，好。 好多哟。 哎呦， 毛泽东不小心滑下坡去，萧三也随后下来，兜里的酸枣撒了一地。新立屯， 是廖耀湘兵团驻守的地方，杜聿明先到这里进行视察。 杜副总司令一到东北，先到九兵团视察，兵团全体官兵深感荣耀啊。 廖司令官和各位在前面吃苦了。 这是参谋长，向军长，李军长。你们可以自便了。杜总，请恕我狂妄，我希望不受做下属的拘束，坦率陈述一下我的一些想法。 啊，你我负有共同责任，不容彼此虚假客套。廖兄有话只管讲。 人们只知道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岂不知要实现战略目的只能看战争的结果，而战争一开始自必遵行他自身的法则，是任何人违拗不得的。 战争不是调教好了的一匹马任人驾驭。 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有三条路。一条，那就是遵照老头子的训示，不顾一切的往西打，归附锦州，实际上已无可能。第二条，服从魏总的命令撤回沈阳，这到头来只不过是另一个长春。这第三条路在我看来是唯一明智的，也是唯一可行的。 经黑山大虎山向南，退居营口。司令官的方案总括说来是这样的。 不要记录。 以一部兵力攻占黑山大虎山，掩护主力行动，同时造成我继续向锦州前进的假象。兵团主力由新立屯经黑山大虎山东南与泾阳河之间的走廊地带迅速向营口转进，只要我们能立足营口，背靠海上生命线，向各方行动均为有利。 现在最重要的是争取时间，各军应尽快做好行动准备。我的方案捅上天了，即使得不到最高方面的同意也要执行，能为救兵团夺取一条生路，个人的一切不敢有所多虑。 长春郑洞国将军军舰向别多年失在念中，胸襟孤楚微称，人心士气久已背离，借此祸福荣辱居于恶情之际，胸意回念当年黄埔之革命初衷，毅然冲举反帝反封建旗帜，率领长春守军与国民党反动派决裂，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顺祝安好，周恩来敬起。 1948年10月18日。 郑洞国看完周恩来的信，陷入沉思。 副总司令，新七军参谋长龙国军求见。 倒是可以见一见。 嗯，赵副官 到。 嗯， 是， 请龙参谋长进来。副总司令，我不得不以实相告，新七军也和解放军代表接洽，协议放下武器。我们李军长要我和你面谈，请你率领我们共同行动。 我任第一军军长，在印度对日作战的时候，你就跟随着我，现在已经如此无情，在我背后插上一刀。 副总司令， 好了，事已至此，我不愿意强求你们了，你们也不要纠缠我，请共军代表转告萧劲光、萧华二位，我既已失败，只有战至生命最后一息，放下武器办不到。 蒋介石又一次来到沈阳，在美零号专机上接见了杜聿明。 校长考我，再三要我讲，我勉强提出一个方案供斟酌。 你讲吧。 一，以周福成所部扼守沈阳；二，割令辽阳第52军迅速抢占营口；三，廖耀湘指挥第9兵团及配属部队向黑山、大虎山攻击前进，攻击得手，进而收复锦州；攻击不成，进行逐次抵抗，向营口转进。具有营口，即可渡海直出锦州，也可北出盘山，以赴易县、锦州共军侧背。 好的，你早次去补述。 命令如何下达？ 口头下达即可。 我看还是由魏总司令下达才好。 没有问题，军主那里我同他去谈，你只管打单去做。 校长， 请魏总司令。 驻守长春的郑洞国和他的将领们在银行大楼的地下室里做了最后的抉择。 参谋长，看来已到了最后时刻了，是吗？ 是的。 什么混账玩笑！你以为我听不出来吗？这明明是我们自己的直属部队在朝天放枪。 请副总司令宽恕，我没有别的意思，这样也算我们做了最后抵抗，各方面都说得过去。 兄亦怀念当年黄埔之革命初衷，毅然冲举反帝反封建旗帜，率领长春守军与国民党反动派决裂，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 副总司令，副总司令， 好了，就委托你们几位去和对方谈判。好了。 是。 东北野战军攻占锦州以后第6天，1948年10月21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将军率守军放下武器，解放军兵不血刃接收了吉林省会长春， 这一座塞外春城被围困七个月，它终于像一个熟透了的苹果掉落下来。 在西柏坡军委作战室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在研究形势。 拿下了晋州、长春，告得号，随后大调晋西葫芦道，截住辽兵团， 东北全境解放，自扩大。 东野100万大军腾出手来，作为我们的战略机动力量，了不得嘞。 这100万就放在那里不动，对关内各战略区都是一个压力，有形无形的压力。 东北决战形势发展这么快，要给林罗留加码。我想可以指令他们抽调两三个纵队，组成先遣兵团，先行入关，协同华北部队机动作战，让傅作义难以应付。 嗯， 好， 就这样定下来。淮海那边也要加加码。 所以同志建议举行淮海战役，原来先于打淮阴和淮安，中央确定第一作战打黄北逃兵团，接到还有第二、第三作战，已经加了码了。 嗯，中野、华野两支大军协同得力，南线形势的发展还可以大大加速。 嗯， 刘趁登并告苏谭，为保障华野全军预定作战区的全胜，请陈一、萧平率中野主力迅即攻克漳州，而后直出徐州奔赴宜县。不但前支孙元良、刘如明，换可前支求力两兵团各一部，不是妨碍华野行动。请伯承率二、六、十宗前支黄威、张干兵团将敌吸引于桐柏山区。 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和西北野战军接到军委指示，马上行动起来。 辽孙战役是关外的文章从关内走起，我们淮海这边是东边的文章从西边走起。你们二位去打郑州，我这里牵着敌黄章兵团到大山里兜圈圈，我们要保证苏玉那边打得顺手。再见， 再见， 再见，再见。多保重。 北辰，多保重，再见， 再见。 明日巴陵岛秋山游击重案啊，再见。 还在八月间，中央军委电告彭德怀、习仲勋，从九月起全国各区将有大战，要求西北野战军予以配合。西北野战军连续发起大规模秋季冬季攻势，先后歼灭胡宗南部60万多人，有力地配合了东北、华北和华东中原战场对国民党军主力集团的战略决战，同时为最后消灭胡宗南集团创造了有利条件。嗯， 报告彭总。 嗯， 彭总，彭总， 你们开会挂几个人的像？ 挂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像。另外还有， 还有一个我不认得，是哪个人的像？一个四方脸，大脑壳，脖子又粗又短，挂在那儿谁愿意看？ 彭总，是这样的， 毛主席的像要挂，朱总司令的像要挂， 别人像是可以随便挂的吗？ 纵队首长已经批评指出了，要我们重新挂，还没有挂好，彭总就来了。 是的吗？你们挂起了我彭德怀的像，我彭德怀怎么敢进会场呢？同志们，立北战役歼灭敌人25000人，我们这次战役有力的配合了全国各战场，你们热烈鼓掌，这个掌是可以鼓的。我告诉你们，华野中野要有大的行动了，军委要我们全力配合，我们一定要把胡宗南搅得团团转，让他不能抽调一兵一卒加入中原战场。一计划，哎，要100%的保证中原无后顾之忧。 东野指挥部的领导根据目前形势分析敌情，研究作战方案。 林总，政委，锦湖作战方案图准备好了。 我的意见，放弃锦湖作战方案。廖耀湘兵团已经向西扑过来了，何不顺守千阳，又使廖兵团深入辽西，分成几块吃掉他。 命令石纵死守黑山、大虎山，为主力部队到达争取时间， 攻锦州部队第二、三、七、八、九纵、炮纵和一纵主力休整10天计划取消，立即隐蔽东进，从两侧迂回包围敌人。独立二师以4天的行程赶到营口，切断敌人的海上退路。 嗯，辽西河流纵横，廖耀湘的机械化展不开，我看可以的， 值得干。 战场嘛，就选在新立屯、黑山、沟帮子一带， 这一仗要是拿下来，不就等于东北问题解决了吗？不过原来军委的意图是要我们先打锦西葫芦岛，改变方案是不是要等军委复电？ 军委的意图也是为了截住廖耀湘，想法是一致的。 时间紧迫，重要的是不能失掉战机，一面报告一面部署。 傅作义增兵南下，我中央机关准备转移，西柏坡的干部战士一派忙碌。 哦，尚坤，是不是要我搬家哟？ 提前做点准备吧。 不忙嘛，蒋介石占领延安，赶着我跑，他在山下，我在山上，他在山上，我在山下，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嘛。 主席，敌人开进很快，我们只有华北的7纵在前边，3纵4纵怕不一定赶得到。 嗯，我正干一篇新华社评论，我蒋介石傅作义大打嘴巴官司，让我干完了再做号吧。 好。 卫立煌军队在新民河上架设浮桥，这是为廖耀湘兵团撤回沈阳做准备。 报告，廖长官来电。 调兵团强攻黑山不可，决定经台安南撤辽河，向营口转进。 嗯， 就 共军死守黑山五昼夜，赢得了时间，在景州的七个纵队赶来了，他们会瞪大眼睛看着廖耀湘向营口去吗？ 嗯，当着国民党的将军们被人民解放军打得走投无路的时候， 汽车里一名军官在收听中共广播， 一点生命力的狗子就成了宝贝了。 把收音机打开。 并无无面目见江东父老的那种羞耻心理，他还想活下去，还想弄出一点花样去刺激一下离散的军心和人心。贝塔娃夫金子想出了偷袭石家庄这样一条妙计，傅作义答应了，但要两家出本事，傅作义出骑兵，蒋介石出步兵，步上街坦克和爆炸队从北平南下了，真是勇敢异常。美国人和蒋介石现在就是依靠这两批狗子。 这一定是傅作义的好主意，糊弄老头子。 但是究竟白崇禧 如果偷袭成功就创造奇迹， 连他们的主人和 如果偷袭不成把部队撤回完事， 蒋介石 错过了时间，派兵增兵东北的事也就不了了之。 又是两家河谷，傅作义派的是第三十五军，蒋介石派的是。 蒋介石和傅作义在北平也正收听中共广播。 这里面发生了一个问题，究竟他们要不要北平？现在北平这样的空虚。总之，整个蒋介石的北方战线，整个傅作义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就要完蛋，他们却还在那里做石家庄的梦。陕北广播电台 SNCR 现在重播新华社因蒋傅匪军梦想偷袭石家庄。 哼，听得出广播稿出自毛泽东的手笔，喜怒小马加文章嘛。他骂我为蒋匪，倒也公平合理，我骂他为匪骂了二十多年了，可对你李生兄未免尖酸刻薄了吧？ 这也可以说是有来有往吧。 嗯， 前年我们收复张家口之后，我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公开信，劝他停止叛乱归顺国府，我还说如果他能够胜利，我甘愿为其执鞭。 嗯， 现在他回敬我了。 十月二十四日，傅作义部队对西柏坡实施空心偷袭，华北军区第三纵队用三天三夜从六百里以外赶到了，会同七纵和地方部队沿途进行袭扰阻击，傅作义只好下令退兵。廖耀湘兵团在转进途中， 司令官，魏总司令来电，命令我兵团迅速到大明屯一线撤回沈阳。 废话，辽中几条河流阻隔，怎么过得去？ 魏总司令已经派工兵在途中的几条河上架起了浮桥。 嗯， 地图。 嗯。 感谢魏总司令想得周到，不过我只能照杜甫总司令的命令行事。 司令官，向营口转进实际上已无可能，共军第七、第八纵队已查到大虎山、台安之间布防，我先头部队在台安以西遭到共军主力的截击。 胡扯，台安那边哪来的共军主力？充其量是个把独立师。 独立师不会有那么多大口径的火炮。 廖耀湘一时陷入迷惑之中。在东野作战室里，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又在加紧研究观看地图。 这儿还有这儿， 廖兵团在台安和我们独立二师碰了一下就缩回去了，我正担心二师顶不住呢。 嗯，二师把缴获的十几门重炮用上了，敌人一看有重炮，把他们当成大部队了。来，给，这简直乱了套了，没办法标出图来。廖耀湘搞的是立体滚筒式的撤退，我们也来了个立体滚筒式的追击围堵，都滚到一块儿去了，不乱才有鬼嘞。 越乱越好，这就好比煎中药，十几味、二十几味中药一起下锅，药性才能发挥出来。 喂，对，告诉部队不要怕乱，大胆穿插，以乱制乱，乱而取之嘛。什么？什么？知道了。林总，部队已经全乱了，总队找不到师，师找不到团。 这个我不管，能找到廖耀湘就行。 我军先遣营悄无声息地摸到了一个小村边，由于天黑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事后才知道这是胡家窝棚，廖湘的临时司令部就设在这里。 司令官，既然魏总又一次急电催促，何不就此退回沈阳？这也是执行东北剿总的命令。我们并不承担任何责任。司令官，当前敌情一小时比一小时严重，我们拖延不起呀。 退回沈阳又当如何？ 拿了枪响。 司令官，我们的警戒部队和共军接上火了。 共军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司令官，是不是转移一下？慌什么？ 解放军战士冲进了胡家大院，电报室的敌军负隅顽抗。 营长，这上面写的啥字？ 廖耀湘， 廖耀湘， 这是廖耀湘第九兵团司令部。 奶奶的，把共军包围起来！ 让共军跑了，快快！ 赶快报告！ 东耀，东耀，东耀！ 指挥，指挥。 解放战争史上书写了一笔的胡家窝棚战斗就这样结束了。除去几名重伤员之外，参加战斗的40多名指战员全部牺牲。关于捣毁这个小村庄对整个战役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后来战史研究人员给予了高度评价。 这又是怪事，共军怎么知道我的司令部在胡家窝棚呢？ 司令官，先擦洗一下吧。 马上接通各军军部，要快。 是。司令官，魏总司令已经第二次命令我们撤回沈阳了。 看来只有退回沈阳，这一条路了。 司令官，无线电话已经接通。 我是廖耀湘，现在发布撤退命令。 司令官，不能用明语，千万不能用明语啊。司令官， 我现在所需要的是实践，实践。现在敌情严重，潘军长， 我的司令部突然遭到袭击，现在由你指挥新一军、70军、169师和兵团重炮部队沿大虎山至新民地区向沈阳撤退。我亲率新6军第22师、新3军第14师经大虎山至老大房、渡辽河向沈阳转进，49军随后跟进。 马上整理出来。 是。 狗急跳墙，用明语下达命令了。杜副总司令，魏总司令已经派工兵在辽河上架起了几座浮桥，我兵团畅通无阻，畅通无阻。 廖司令，现在我命令你马上朝营口方向转进，马上朝营口方向转进。廖司令，我已经调军舰将葫芦岛的部队海运营口登陆，策应你兵团安全转进，安全转进。 你看，黑山大虎山以东，饶河以西，不良店以南，魏家窝棚以北，不过120平方公里，围住了廖湘的5个军、12个师和特种兵10多万人呐、啊！ 蒋介石有5大主力，在我们这个包邮圈里头就有2个：新1军和新6军。 要不要叫醒一下林总？ 先让他们一会儿好了。 嗯，这个廖耀湘。出营口也好，回沈阳也好，5天以前他干什么去了？ 林总，是不是研究一下？ 研究什么？廖耀湘已经把兵力位置说得一清二楚，先读，然后围而歼之。 辽西平原上逃窜的国民党军队一片混乱，到处都是燃烧的汽车、装甲车。 司令官，实在顶不住了，撤，撤！ 啊，冲！快冲啊！冲！快冲！ 按我的命令，让他们顶住！ 顶住！顶住！顶住！快！顶住！快！两司令官命令你们顶住！顶住！ 我军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涌来，骑兵在乘胜追击，步兵部队也冲杀过来。敌人乱作一团，狼狈逃窜。 司令官，司令官，到这边，快，这边，司令官，司令官，闪开！ 廖耀湘的副官被炸死了，他自己也做了俘虏。 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上将在隆隆炮声中逃离沈阳。1948年11月2日，东北最大的工业城市沈阳解放，同日解放营口。辽沈战役前后52天，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剿匪总部、四个兵团部、11个军、33个师，共47万2000人。计算辽沈济南以及全国各地区92个月战果，人们发现双方军队数量对比发生了历史性的倒置倾斜。人民解放军有280万人上升为310万人，国民党军有365万人下降为290万人。辽沈战役结束不久，毛泽东著文宣告，原来预计需要5年，现在看来只需要1年左右，便可以从根本上将国民党反动政府打倒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电影《大决战》的第一部分，辽沈战役的下半部分。 我粮汤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鸡蛋。 杨光啥呀？我该干什么？ 这块乱弄。 喂，我姓骆，我叫骆嗦。 就当我们不认识，从来也没有见过面。以后我再也不想见过你了。 我要想让你陪我回去， 我不想。 快点！ 嘿，看电影呢，别说话行吗？ 怎么了？ 你说怎么了？看电影呢。 艺术来源于生活，生活为何不多些艺术？当您走进影剧院音乐厅时，请关闭手机或置于静音，尊重他人。尊重艺术。 20分贝， 坐看云起时。 30分贝， 清泉石上流。 50分贝， 谈笑无还期。